这个山里红有劲吗？ 当然有喽。 啊， 我这科学它包罗万象嘛。 你是普及科学，我知道。 这个啊 啊， 山里红啊， 是啊， 山里红这个东西，这个酸呐、啊。 我没问你酸甜，我就问你山里红有没有筋。 是啊， 啊， 你要知道， 是 它是这它得从酸这块说。 哦，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是啊， 那因为这个酸东西啊，它大人吃就差点。 怎么呢？ 一吃牙倒了。 对了，容易倒牙。 那就由于啊，大人成年了，年纪大了、 嗯、啊， 你这个牙运动的年头多了，那个珐琅质就坏了，他那骨头就露出来了，所以他一吃酸的他就刺激， 嘿， 牙倒了。 是啊， 小孩不怕。 嗯， 小孩吃山里红啊，有时候到厂店买一大挂山里红挂脖子上，那明白的。 哎，小朋友爱吃。 对了、 啊、 对了，这意思你就懂了。 怎么了？ 你看那个，你看拿那绳他穿起来一大挂。 哦，大挂山里红。 对、 啊、对对对 啊，你说他拿个什么东西他穿过去的呢？ 啊，你说这个大挂山里红。 对呀、 啊、中间有条线。 哎， 那个线用什么穿过去的？ 哎， 我拿竹签捅过去的。这个山里红有筋吗？啊， 竹签捅过去 的。啊，对对对，竹签捅过去的。 是啊， 啊， 那个竹签你拿什么修的呢？ 哦，竹签 啊， 这到时候拿玻璃碴夸去。随便夸着可以吗？你说这个山里红有没有筋呢？ 是 啊， 夸吃是吧？ 啊，夸吃。 那什么，他那尖儿你拿什么修的呢？ 那个尖儿 啊， 那个尖儿呢是在石头上蹭来着。山里红有没有筋呢？啊， 当然有喽。 您给讲一讲啊。 这个山里红是吧？ 啊，这大概还得思考思考。哎，山里红有没有筋呢？ 山里红它也可以做糖葫芦了。 有做糖葫芦 是不是、啊、还有个加馅儿。 哎，带馅儿的， 拉开一口掰开、嗯、搁馅儿， 搁瓜子仁 啊。对呀、啊、 对对、 啊、那个口你怎么拉的呢？ 那口那容易，山里红那口他到时候他拿馅儿来回勒的呀。 对了， 拿馅儿勒的。山里红有筋吗？ 是 啊， 糖葫芦它你得蘸糖啊， 没糖就不叫糖葫芦了。 你那个糖拿什么锅熬的呢？ 那糖我拿砂锅熬的呀。 砂锅熬的。 哎，对了，砂锅熬的。 砂字怎么写啊？ 砂字是三点水一年少的少字。 锅字呢？ 锅字是金字边。 有劲了。 嗨，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阴阳五行。侯宝林当初经常啊为咱们国家领导人说相声。有一回1956年的时候，在怀仁堂，侯宝林和郭启儒先生合说阴阳五行。当说到最后，郭字怎么写？左边一个金，有金了。从里情不自禁的嗨了一声，同时一甩手，就好像捧哏的演员说到这儿时候的手势，显然总理啊是完全进入了情节。因此侯宝林认为周总理是最好的听众，听得认真仔细，哪儿好哪儿不好，演员政治上艺术上有没有进步都听得出来。侯宝林先生还改编过好多传统段子，在以后的日子里呢，我们的节目还会为大家陆续介绍。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Night.

可是范振钰偏偏就是喜欢说相声。十几岁的孩子正是上学的年纪，可他是宁肯逃学也得跑去听相声，怕家里大人知道了挨打挨骂。他就背着书包假装去上学，哎呦，趁人不注意把书包往他家货站的药材堆里一塞，就偷着学相声去了。用范振钰自己话说呀，为了学相声是没少挨父亲的打骂，但是无论怎么打怎么骂，他就是一门心思迷上了说相声。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欣赏一下范振钰和崔金泉合说的相声片段《笑星传奇》。 范老师，咱丑话可得说头里，写可是写，咱不能跟照相似的自然主义，您是怎么回事我就怎么写，那可不行。 那你打算怎么写？ 得夸张，得神奇，得扣人心弦，得让人拿起这本书就放不下，不看完就吃不好饭睡不着觉。 那怎么才能写到这样？ 我得把您写死。 哎啊啊！是什么您呢？我活好好的，你把我写死啊？ 不这么玄虚，咱这书卖不出去，咱上哪儿赚这钱去？ 你这不是非把我写死啊？ 不是，因为有的观众啊，刚刚看完您的演出，知道您活着呢，可这书上说您死了，观众一是惊奇，二是纳闷，社会上议论纷纷呢。哎，昨天我还看范振钰演出了，怎么这书上说他死了？ 是啊， 你昨天看他演出，他就不许夜里得暴病，嘎嘣死了。 这哪位这么恨我呀？是 不，就算像你说的那样，夜里得暴病死了，那这么厚一本书是今天早晨写出来的？ 这是报纸也没这么快啊。 哎，到底他活着死了呢？就冲这好奇心，咱能多买个10万、20万本儿。 把这脑子都搁这儿用了。 当然了，80年代没脑子赚不着钱，我告诉你。 那就这样吧。 啊， 你就写我吧。 写您 啊。 那咱得商量商量。 什么事儿？ 您打算怎么死？ 我打算，我打算怎么死啊？ 对对对，征求您的意见。 我根本也不想死，我打算怎么死干嘛？ 不想死，咱能赚着钱吗？必须得死，必须得死， 非死不行。 嗯。 非死不行，我得死得直实啊！ 我死得直， 不说重如泰山吧，起码死得也得光彩点啊！ 把您写的跟雷锋、王杰、欧阳海似的 啊！ 有人信吗？那书有人买吗？ 非得把我枪毙了才有人信吗？ 倒不一定那样，反正您不得好死。 我招你惹你了？我惹你了吗？还不得好死啊？ 咱不是为了这个钱吗？ 对啊。为了钱就得抱着牺牲的态度。 对对对，我打算让您死在1987年。 87年，去年。 哎，有一天晚上，您在体育馆里边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您说了一个大段，又反了一个小段，观众还是不依不饶。散场之后，把体育馆围了个水泄不通啊，都振臂高呼：“别让范振钰跑了！” 我是特务，是小偷啊。 不是，大家是想见见您本人，希望能得到您的签名作为永久的留念。 永久的留念，看这意思观众看出我要死来了。 您不顾演出之后的疲劳，给所有在场的人们都一一的签了名。签名之后大家纷纷离去，您驾驶着自己的车奔驰在回家的路上。 哦， 突然在前面拐弯之处，您发现地下有一块大石头， 我赶紧绕开， 车速太快来不及了， 我踩刹车， 车闸失灵收不住， 哎，非出事儿不行啊。 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咔嚓一声，您正撞在那石头上，当时您像射箭一样的一下就从车上飞出去。您说也不怎么那么寸，前面有口下水井，没盖井盖，您大头朝下补，正好钻里边去。 你瞧他给我找的这个地方， 再瞧您那辆车，轱辘也歪了，大梁也断了，闸皮也飞了。 哎，不行，院长，这点不对了。 啊， 你说了半天，我骑的是一辆自行车啊。 啊，你以为呢？ 我以为，我听你这个意思，起码我驾驶着一辆超豪华的蓝鸟。 还蓝鸟呢？就这辆纯鸟自行车，还是38块钱委托商店买的呢。 我也太惨了， 惨的还在后边呢。当时围上来一帮看热闹的，过去两位攥着您脚脖子，把您就给拽上来了。 再一瞧您， 哎呦，俩脑袋了。人有俩脑袋的吗？ 不是，您这脑袋正磕在地沟那大管子上，起这么大一包，跟小脑袋一样。蹭了满身的臭泥呀、啊！哎呀，翻着白眼，一口一口倒气，嘴里还念念有词呢。 我说什么了？ 相声 啊，相声，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四门功课， 要以说为主。 对对对对对， 嘴里得有功夫。 当然了， 我练 练， 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这是我们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 我不吃葡萄，我吐葡萄皮儿。 对， 我不吃葡萄，我吐 吐， 我吐 吐， 我吐葡萄。 这句话没说完，根儿漏咽气儿了。 葡萄皮儿没吐干净就死了。 您一代孝星就这样默默的死去了。临终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豪言壮语，却给我们留下一大堆葡萄皮儿。 瞧我留的这东西。 第二天早晨，人们从报纸上， 哎，就到这儿了。 怎么了？ 就到这儿。 怎么了？ 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一下， 您说您 姓？刚才您说的这个惊人之笔后边还有吗？ 啊，多着呢，刚开头。 把我说的这样了，刚开头啊。 这书啊是倒叙，说到了第二天早晨。 别倒叙了。 怎么了？ 我听着别扭。 怎么别扭啊？ 我好好的，人家把我写死了，我今后怎么见人呢？这个 您老师您太糊涂了，您这是传奇小说，又不是什么真实报道，传奇传奇还不越传越奇，您怕什么？ 你传奇我受得了吗？我听着怎么丧气？这个您 不是听这意思不打算合作了？那行， 算了算了。 我找李文华去啊！我告诉你，谁怕钱咬手，对不对？再见，再见， 不写你了。回！小孩脾气也不小，你怎么走了？ 不让我写，我不走干嘛？你又不干了？ 我说不干了吗？我跟你说不干了吗？ 没有。 我这意思，打算跟你再商量商量。 嘿嘿，这就对了，范老师。 刚才这个段子是范振钰和崔金泉合说的，但是我们知道，范振钰合作最多的是他的老搭档。高英培，范振钰一出师就开始和高英培合作，而且他们一合作就是39年。范振钰从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到两鬓苍苍的古稀之龄，他与高英培先生共同走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范振钰和高英培在1979年一起被调入全总文工团，可以说这个时候他们合作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他们身后有杰出的相声作家王明禄先生勤勉地从事创作，整个80年代高范的黄金组合留下了一段段让人乐得腮帮子疼的好段子。既然是合作了这么多年，他们也肯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一般的说呢，相声都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但是高英培和范振钰却有着一次高空表演相声的经历。嘿，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先来听一个范振钰和高英培合作的小段买鞋，回来再跟您接着聊。 人跟人的脾气不一样。 是啊。 为什么说呢？人呢有好动的，有好静的。 哎， 有好看文戏的，就好看武戏的。 哦，是。 有爱玩笑的，有爱在一边坐着的。 哎，脾气秉性不同啊。 你看人有爱小便宜的，就有呢不爱小便宜的。 哦， 今天新社会爱小便宜没有了。 是， 旧社会有。 哦， 你看这种人还真有。 好， 我有个亲戚就爱小便宜。 亲戚谁呀？ 我大爷。 你大爷怎么回事？ 爱小便宜。 哦， 太爱小便宜了。 是啊， 弯着心眼算计人。 呵， 我们爷俩脾气不一样。 哦，您的脾气是？ 他是爱小便宜。 你呢？ 我不吃花。 这叫不一样啊。 啊，我 这叫一样。这是 一点不一样。我不吃亏， 爱小便宜不吃亏，根本就一样。 有一次啊，我们爷俩啊商量着买一双鞋。 这不像话。 怎么的？ 这买鞋商量什么？ 不行啊，一个人没那么多钱呢。 为俩大伙买一双鞋， 我一想这也好， 商量好了，一人拿一半钱。 哦， 买鞋去了，到鞋店一挑，这双鞋真不错， 里弗尼小圆口白千层底儿， 呵， 这鞋特别好， 是是， 这价码要了命了， 怎么 6.01元？ 6.01元， 一人拿一半 啊， 我拿3块，他拿3.01，他不干，他拿3块，我拿3.01，我也不干， 你多花一分钱，这就多花一分吧， 那不行，他人爱小便宜，我这不人不吃亏啊，那。 那怎么办呢？ 我跟他说，我说这怎么办吧？我大爷说，那没办法是吧？赶着降码了，你拿3.01。我说我口袋没有啊，嘛没有，我知道你有钱。我说您不许拿3.01啊。我说不行，我口袋真没有，我有3块钱，一分钱我翻了半天没有，口袋还有绷豆，那玩意儿钉不上数。 绷豆干嘛？这是 拿绷豆钉满数。这么办，英才，你花3.01有你的好处。 什么好处？ 这鞋啊，先让你穿， 好， 好不好？明儿呢又是初一，你穿这双鞋，初二呢我再穿， 哎，那倒好， 我一想也不错， 哎，是是， 多花一分钱我还落个先穿鞋了， 嗯， 结果呢就按着我这脚试的， 啊， 我大爷脚比我脚大点， 哦，他穿着紧一点， 哎，他就避点委屈，买完了鞋家具，鞋讲好了在我这屋里搁着， 啊， 把鞋搁在屋里头，我这一宿都没睡着觉。 这怎么？ 我得琢磨，明儿我穿新鞋了。 哦， 这多好！第二天早晨老早起来，我刚把鞋蹬上，我大爷进来了， 干什么来了？ 一进门跟我说：“英飞啊，我跟他商量点事儿，这鞋我先穿吧。” 啊？ 我说咱昨儿说好了，不行啊，我是家里出点事儿，我有点事儿，我得办事儿去。 什么事儿啊？ 你大娘啊，娘家有个表舅妈呀、啊，她有2亿叔伯姐娶儿媳妇。 这都挨不上的亲戚啊， 人家女方啊跟那儿定日子去，非叫我给去不可，你说好说歹说的咱能不去吗？头上没下是吧，不换衣服行，这鞋有不换的吗？脚底没鞋穷半截呀、啊、 嚯， 对不对？这么办得了，我先穿呢，明儿你再穿。我一想他有事 儿，就让他穿吧。 我说您拿走您穿吧， 嗯， 晚上您给我送来。行行，晚上一给您一定给您送来。我大爷拿走穿了一天，晚上把鞋送来了、 哦、 我一看这鞋还行， 是 没怎么展也没脏，我拿刷子我刷了刷，第二天可该我穿新鞋了， 哦， 明儿我就穿新鞋。 是啊， 躺在炕睡觉怎么也睡不着了 啊， 我净琢磨这穿新鞋这茬了，感觉这玩意儿心里有事老惦着他 啊， 嘿，睡着了，做梦都穿新鞋。 好， 做梦鞋有点意思，明儿我穿新鞋，明儿我一定穿新鞋了。 裤衩裤衩 打炕上掉地下来了， 不是，你这不折腾吗？是 琢磨吗？第二天我刚把鞋蹬上，我大爷又来了。 怎么 一进门跟我说、英培啊，我今儿还跟他商量点事儿，这鞋我还得穿。 怎么还穿呢？ 我说您昨儿不穿了吗？昨儿穿是啊，白穿了，不行啊，没办法，我上那找他去了，女方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跑了一天没见着人，你这怎么办呢？这玩意儿还得办去，是不是？这么办得了，我不连穿两天了吗？打过去你也连穿两天，对不对？这些那算这么办，这样得了 啊。 我说那也行啊，我还能连着穿两天了。 是啊， 我说好，那您拿走吧。又把鞋拿走了，又穿一天，晚上又给我送回来了。 嗯， 我一琢磨行，转天我得穿新鞋了。 哎，对对， 转天我刚起来还没出门呢，我大爷就来了 啊， 一进门就跟我急了，要不咱不来管闲事呢，管闲事落包饭，你看就在这儿了。咱越说这个，昨天去了好容易见的女方，女方那非说初八，我告诉男方这问问吧，男方说得19，你看初八19，死说活说男方才让两天，结果来个17吧，看这意思这点事儿啊，我10天半月跑不成。我说嗯， 啊，10天半月跑不成， 完了，我这鞋穿不上了。 是啊， 都在那个，我说那可不行，我说你可不能拿走，今儿我这连穿的，别，咱们你抢着鞋就走了，你看这玩意儿我又没穿着。晚上又给我送回来了，我一琢磨这倒不错 啊， 白天他穿鞋，晚上我给看着， 好，变作样的了， 我还得给他刷。我一琢磨得嘞，不是你穿吗？我不摸着穿了吗？ 啊， 我叫这鞋好受得了， 那怎么办呢？ 你白天穿呢，我晚上穿。 哦，你晚上办事儿去， 我晚上没事儿， 没事你穿鞋干嘛？ 我穿遛马路去， 就会穿这双鞋啊。 对了对了， 这鞋也跟着倒了霉了。 穿上之后，我晚上满是溜去，哪儿远我上哪儿转悠去，溜一宿，走一宿道。越琢磨，今儿我穿鞋，黑衣没人看着也不行。我溜2步，我一钻不合适 啊！ 我得跑2步， 跑。 哎，我来个长步跑步，穿上鞋，咔咔，我足这么一跑，又跑了半醒 啊！ 回家之后睡觉，转天我大又穿鞋，第二天晚上我还接着跑，连着对付5宿。白天他穿，晚上我跑，要了命了！我到加了班了， 怎么？ 白天我得演出啊，晚上我得跑万米，你受得了吗？ 弄这五天以后，我腮帮子也瘪了，也没睡觉啊，熬得我眼睛也红了，我躺炕起不来了。再看我们这双鞋料大了， 怎么 鞋底子破这么大窟窿？ 好嘛， 前面开战了。一般的这双鞋能穿一年，叫我们俩人这么一穿呢、啊，完了五天就这样了。我躺炕动不了劲了。转天我大来拿鞋来了， 好、 啊，一进门一看我在炕上躺着了，鞋也这样了。我大爷纳闷，这鞋怎么那么不结实啊？这鞋怎么黑呀？是一个夹板儿啊？拿着鞋往那一扔，一看我那样，我倒急了、嗯，这值当的吗？这值当的吗？不就鞋坏了吗？怨谁呀、啊？这鞋天生的不结实，这你值当的哭啊？你看把那眼睛哭的。 啊， 都哭红了，还知当病的那样，这玩意这算什么？英奎，别着急，这回咱这么办？我拿3.01，你拿3，咱们爷俩再买一双。 哦， 我说大爷，我可不买了。 为什么？ 我已然无宿没睡了。 去你的吧！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范振钰和高英培合作的相声《买鞋》，下面咱们继续聊聊范振钰的故事吧。有一次，他们俩坐飞机去演出，一位空中小姐走过来问。您二位是不是高英培、范振钰啊？高英培点点头，是啊。范振钰搭茬问：“有什么事儿吗？”空姐客气地说：“我是芜湖人，听说您二位要到芜湖演出，可惜没买着票。我想是不是……啊，你是想让我们俩在这飞机上说一段？”范振钰对高英培说：“哎，既然这样，咱别让人家扫兴，来一段吧。”高英培答应着：“好吧。”那就来一段。于是乎呢，一场空中相声就开演了，整个机舱成了欢乐的海洋。相声说完了，待掌声平息，高英培对大家说，有句歇后语说呀，飞机上挂暖壶，高水平。今天我们在飞机上说相声，本来我俩的水平不高，好，这回也算是高水平了。下面就让我们再欣赏一个范振钰和高英培合说的贴膏药。 咱们中国呀， 啊， 有很多的宝贵的遗产， 是啊， 有很多的丰富的财物， 哦， 外国都上咱们这儿学来， 哦，都有什么呀？ 你看中药、草药，外国都学， 哎，中草药世界闻名啊。 最近我发现这东西，外国人还没发现了。 什么呀？ 我们中国还有好东西， 是 膏药。 哦，膏药就这个大铁的黑油膏啊， 嘿，这东西可太好了 啊， 外国没有， 为什么？ 膏药治大病啊。 是啊， 您比如说我们膀子疼，这在国外怎么办？ 那打封闭， 哎，这叫漏尖风啊。 嗯， 我们中国不用 啊， 贴上膏药好了。 哦， 干活没留神啪叽骨折了，这在国外怎么办？ 开刀打卡子。 你瞧瞧，这费多的事。 嗯， 我们中国不用，找个骨科大夫拿好花贴上膏药好了。 嘿， 哎呀，跑肚拉稀止不住啊，这、嗯、怎么办？别害怕，买贴膏啪叽贴着好了。 嘿，疗效就这么高啊？ 哎，这个工作可太难做了 啊！ 熬膏药可是个技术。 什么技术？ 熬老了不行，熬嫩了不行， 熬老了 不粘。 熬嫩了， 走油子， 哦，怎么叫走油子？ 不粘呐、啊，他熬老了 吧？哦，老了不粘。 哎呀，肚子疼啊，疼得要命，买贴膏熬老了，不知道贴这儿了 啊！ 出去办事去了，走半道吧唧掉出来了， 掉了 啊！这大膏又顺着裤腿出来了， 嚯！ 自己不知道还在头上走呢 啊！ 后面那喊同志， 哎 哎，同志，你粮食本掉了，嘿。 哎，也别说这两样东西是形状差不多。 在外一听两本掉了，赶紧回头又过去。您去不是，我这是膏药。哎呀，今儿一天掉好几回了，这个。 哦，这是熬老了， 老了， 熬嫩了， 走油子。 什么叫走油子？ 哎呀，买贴膏熬嫩了，你贴着了，说话不说话？ 说， 你喘气不喘气？ 喘呢。 一说话一喘气就动， 动。 这膏药贴这儿，一伸懒腰走上这儿来了。哎、一打地板，阿、啊、切， 我回去了。 碰见人一说话，范老师， 哎， 我可不能跟您聊天了。 为什么？ 我快迟到了 啊！ 我跑两步吧。 那快走吧。 一说跑两步，追汽车，再一跑，再看这高腰，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行了，你也太夸张了，这个根本就没这事儿。 有这事儿， 还有这事儿， 我亲身有这样的体会。 什么体会啊？ 我肚子疼，疼得要命，回不了家了 啊！ 我就住我们单位里了， 是 跟我们那看门的张大爷，我们爷俩睡在一块儿了，爷俩头顶头就睡了， 啊、 睡肚子还疼啊！张大说：“英培，你别着急，你别害怕，我们那儿有膏药。” 哦，他买些膏药了， 不是我自己熬的， 他会熬， 我哪知道他熬嫩了？老头真热情， 啊、 找了热壶把膏药雾化了，贴在肚子上了， 是 平平安安的睡了一宿觉。 好啊， 哎呀，这个舒服 啊！ 天亮醒了找不着膏药了， 哎呦，怎么 坏了？我的膏药哪儿去了？ 这掉地下了？ 没有 吗？ 那找找啊。 没有，铺都拆了找不着啊。 啊， 折腾来折腾去，张大爷让我给折腾醒了。 是， 他坐起来，我一看他，我也乐了。 哎，你乐什么呀？ 好，他腮帮子站着呢。 提起与高英培先生最后分手，范老颇有几分无奈。高英培喜欢喝点小酒，有一次到外地演出，住在当地宾馆里，高英培喝醉了酒，回到房间就卡住范振玉的脖子，范振玉挣扎不过，只好躺在那儿任人宰割。后来还是另一位相声演员来串门，一把推开了高英培，这才算得救。范老爬起来就去找领导，我不能再和老高搭伙了。领导纳闷，怎么了？你们俩不是挺好的吗？好是好，就是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范振玉幽默地说。就这样，范振玉结束了与高英培长达39年的合伙关系。其实范振玉只是在以一种玩笑的方式结束两个人艺术上的合作，真正的原因有很多，两个人都已经步入晚年，高先生身体又不太好等等。一对合作愉快的艺术搭档是不可能因为一次酒后失态的玩笑就轻言分手的，所以这段掌故我们也只当笑话听罢了。好，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黄家驹的《光辉岁月》作为我们的结束曲。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他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谁又能做到？